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今天咱们来谈一谈这个 NBA 啊，全美篮球职业联赛，它在中国到底有多火？ 很兴奋的一个话题。 那当然 NBA 是世界篮球最高水平的职业联赛，而且也有很大的商业利益，所以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 NBA 在中国。那现在我们也有中国的球员在那儿打球嘛， 对， 表现也不错。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到一个新去的球员啊，叫易建联。那他比姚明呢要年轻一点， 对，然后要晚去 NBA 几年。 没错，那就要问问你，他在什么队打球？其实你喜欢 NBA 的话呢，这些球队这个中文名字 你也可以学一下啊。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第一个赛季表现怎么样，特别是和姚明来比较一下啊，表现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有两个部分，所以说呢三题其实也就像有六题。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中国人最早看 NBA 最早接触是什么时候，就是有这个转播的啊，然后当时看球呢，哎，大家普遍有一个什么感觉？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太小了，所以记不得，但是也记得刚看的时候那种震撼啊。 对。 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 NBA 在中国怎么开发市场？其实他们这个策略是做得很长远的，对吧？而且非常的多角度。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 NBA 啊，在中国可能也是在全世界吧，它象征着什么，代表着什么？ 对 啊，有哪一些的这种特性吧？ 嗯， 好，你今天我们的词语不是很多，但是每一个都可以比较细的讲啊。 嗯，我们先来看一个歇后语，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哎，那其实这个意思啊，从字面上也蛮容易理解的， 对 吧？对， 用竹子打的篮子去打水，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什么也没打着。 对，因为竹篮上面都是小洞洞嘛，然后根本就 全漏光了， 对啊，储藏不起水啊。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它所形容的就是可能你费了很大的劲儿， 可是结果呢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哎，这个也不好受，但是跟中文播客学习中文绝对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对， 我们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对吗？ 对， 一个成语啊，你如果看到这四个汉字啊，会吓一跳，笔画特别的多。 而且第一个词无其实是很少见到的。 对，它是什么古文的这个， 对，它其实和那个表示没有的那个无读音，它也是可以代替的， 通用的。 对、 看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母亲的母，但里面是一撇啊，不是两点。毋庸置疑，那质疑的意思就是怀疑， 对 吧？ 毋 庸置疑就是不需要怀疑， 就是根本用不着怀疑，因为毋庸的意思是不需要，无需。 好，那么接下来一个也是成语吧。 对，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很高的一个赞赏啊。 对，他是说艺术或者技艺达到非常高超的境界。 就是像神话一样，已经不像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类能做出来的事情了啊。 对对对，是超乎自然的。 没错， NBA 很多的球星打球打得出神入化啊。那还有一个，我们看看季前赛。季前赛，这个其实很多的职业联赛嘛，都有一年这个联赛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像热身的比赛一样，对吧？就是赛季以前的比赛，那顾名思义就是季前 赛。 那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叫季后赛。季后赛是 NBA 就是比较重要那一阶段的比赛啊，就是前面已经有几个队打的成绩都不错，好像进下一轮了，那个就是季后赛。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布局。布局， 布局是说对事物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和规划。这个地方这个局它是在下棋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因为设局一局棋。 对，所以布局是经过很精心的这个思考，对吧？而且是比较有远见，我们说很有战略性的， 对的 一种布局。以前呢在打仗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说法，那现在很多在商场上面做生意的时候也要很小心的布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投广告。投广告， 这个动词非常有意思。 对， 投， 哎，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篮球啊，投篮 啊， 对吧？就用到这个投， 它的意思是代表扔出去这个动作。 那

他还不愿意去， 他不想去， 对，所以搞了 很久，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没错，就人家当地对他印象也不是很好啊， 嗯， 就看了看他特别会来事儿，特别烦，但最后也去了，结果还不错。他第一赛季的表现怎么样呢？ 他和以前去了一个球星叫姚明的表现来比较，那么他表现要比姚明好多了， 因为他现在呢已经是这个很主力的球员， 对， 最主要的就是他挺快适应了 NBA 这种快节奏高对抗性的比赛。那姚明刚去的时候经常就是要摔跤，别人的力量都很大嘛，他不行，然后要么就是犯规，因为在中国我们国内叫 CBA 联赛， 对， 和 NBA 的那个规则不太一样，有一些在 CBA 算不犯规的动作你到了 NBA 就不行了， 所以当时他就不太适应当时的规定， 哎，经常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呀，在上面跑啊跑，忙了半天最后被罚下去了。但易建联这次一去啊，让很多人都眼前一亮啊， 而且他也是首发球员吧， 嗯，是的。那其实易建联是打前锋啊，然后他在中国的时候呢，是在广东打球的，然后这支球队也是全国最好的一个球队。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最早接触 NBA 是在什么时候，然后当时看球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时的 NBA 转播呢只有决赛那几场，场次非常少，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啊，还有各个省市的电视台一个星期都会转播好几场比赛啊，非常不一样了。那么当时看球的时候大家都有什么感觉呢？ 对话里有一句话描述说，球员的脚下都像装了弹簧一样，都是能在空中飞的。 是啊，我们看他怎么能跳得那么高，而且在空中可以停留那么长时间做动作，投篮，真的是把球玩得出神入化啊，说不像在打球，是像在玩一样。 对，好像以前大家把乔丹叫做空中飞人，对吧？ 对啊，然后就有这种厂商开始卖球鞋了，穿了球鞋你就能飞， 乔丹牌球鞋。 对，也套进了一群人啊。最主要就是我们第三题要问到的，它都是 NBA 的一个市场布局，对吧？策略非常好。那么他们在中国是怎么开发市场的呢？而且 NBA 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那其实讲到市场开发是好几个步骤， 对 吧？对， 他先是呢送免费的转播， 20年以前是免费的，然后现在就是要各个电视台来买了，而且还很贵啊。 不过现在是直播吧？ 对，现在是直播。然后还有呢？ 然后呢，他是推广球星。 对，因为你看了这些比赛以后啊，你对球星就熟悉了， 对 吧？对， 非常崇拜他们。 对，看上瘾了，慢慢的就有一些衍生的产品在中国就开始卖了啊。现在又引进中国的球员，甚至呢还有 NBA 的球队啊，现在都会到中国来打季前赛，而且都是主力队员过来的。 对， 所以就是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气氛，还有就是让我们中国的球迷能够很亲密的接触到 NBA。 其实这其中也是包括了他的商业利益在内。 对，非常大的一个商业利益啊。我们中国的品牌呢现在也在打美国的市场，比如说有中国球员的这个球队的主场啊，那个场外的广告现在有中国的品牌，然后呢还有中国一些运动的品牌都签约了非常有名的 NBA 的球星当代言人， 就是场外那一排排那个牌子，对吧？ 没错，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些这个运动鞋啊，运动产品的品牌，那签了奥尼尔啊这样非常重量级的球员当代言人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20年前我们刚看 NBA 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世界变得可真快啊。那么 NBA 它所代表的一种价值啊，倒是一直没有变。那么 NBA 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NBA 呢它是代表着酷，代表活力，代表阶层。 对，所以 NBA 是一个大的梦工厂啊，你看了 NBA 或者穿某一些的运动品牌就好像自己在参与这个梦想， 好像感觉特别骄傲。 是的， 就是与自己喜欢的球星紧密联合在一起。 对对对，还有我觉得对话里说到的就是在中国一些比较偏僻的小城市甚至乡村，他们也通过看这个比赛就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好像是更丰富更精彩的啊，都在参与一个梦想。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没想到易建联在雄鹿队打得那么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受不了 NBA 的高强度比赛呢。 是啊，他比姚明刚去 NBA 的表现好多了。姚明刚去火箭的时候不是摔跤就是犯规，一场球忙了半天，最后